2588611。 哎，那老话说得好，秋风起，蟹脚痒，金世尊阳澄湖大闸蟹如约而至。每年中秋，答谢客户、孝敬长辈，首选金世尊大闸蟹。这市面上大闸蟹品牌太多呀。 嗯， 说起这个金世尊阳澄湖大闸蟹呀，可是十年的老品牌，专注高端大闸蟹市场，全国50多家直营门店，北京官方专卖，全程2小时送货上门，礼卡火热销售中。中秋礼金世尊，预定电话刚才高磊说了，52886111，52886111。 欢迎大家呢，可以通过北京文艺广播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互动交流。您呢说完了互动话题，最后再缀上您的电话，我们就知道您还想要这个大闸蟹了哈。 嗯，这个大闸蟹已经广告做到我们家电梯里了， 是吗？ 啊，对。 哎呦，那怎么 不是你听那意思就？螃蟹送上门了，并没有， 没有啊， 是广告做到电梯里。 哦，听说这一份有80大螃蟹的，哇、哦！ 哎，那来说说今天互动话题吧。想要赢得这个奖品的朋友，可以在自己这互动话题后边写上手机号。 是， 哎，那么我们就来说一说啊，因为这个有个消息，就是说你要是老是低头这么玩手机，不管不顾的，可能最后就会玩到没朋友。 对，就没朋友，朋友都离你而去。 哎、是，当心玩手机玩到没朋友。所以我们就反过来说一说，大家有最近有没有就是。说交好朋友的经历 哦，交到了好朋友， 哎，交到了 新朋友的经历， 哎，对，交新朋友的经历。 哎呀，你看我这平时出门目不斜视，嗯，啊，走着四方步啊，昂首挺胸的，我谁都瞅不见呀。 是，主要都得让着你。 我眼里都没人呢，我 碍事啊。 我交什么朋友啊？ 对， 我眼里就只有你，大螃蟹。 我说我的眼里只有你。中秋到来大闸蟹，是不是就是这样？ 哎，对。 但是大家可以说说啊，别跟他一样，哦，他就知道吃，咱们不一样。 咱不一样啊， 我们不一样。 哦， 对，咱们确实是不一样啊。 好嘛， 啊，欢迎各位跟我们说说您最近跟别人就是比如说交好朋友啊，交新朋友的经历，哦，找到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您找到微信上有个加号，加号是添加朋友。 对。 哎，选择公众号里边搜索北京文艺广播啊，想要朋友请在这个。互动上，写上手机号， 手机号就行了。你刚这么一句， 对。 其实我觉得交朋友并不那么难，很多的朋友都说：“哎呦，还甭说交朋友了，你要是说跟陌生人第一次见面，我都不知道怎么张嘴说话， 哦， 我第一句话说什么我都不知。”对呀，到时候说多了，到时候招人烦；说少了或者说的不对了，到时候让人生气，更不合适。怎么成为朋友啊？ 嗯，这儿有出主意的， 啊，怎么出主意的？ 这个嘿牛宝贝说：“哎，是。”对呀，你让那样玩手机，你让他吃小龙虾呀，他双手包着虾皮虾壳，他可没时间玩手机了。怎么着，吃大闸蟹是不是也成？ 可以 、嗯， 哎，朋友几个腿来着？得啃半天呢，我记得得，是不是？嗯， 对，腿儿都给你。 哦，里面那黄膏儿都没我份儿。 腿儿里没有这个， 啊，没有啊。哦， 螃蟹蜘蛛8条腿。 呵，都是啊， 什么叫呵， 都是8条腿，啊。 打小不会数数吗？ 我只知道吃没数过，因为我吃的呀不光是我盘里的，像我朋友我家人他们盘里的也都是我的。 嗯， 符合逻辑是吧？ 我能用一个，我算了吧，我怕扣钱。 你想刺疼我是不是？ 嗯，反正就是这个脸在哪儿我就不知道。这个北北说，我上星期买条狗算吗？哎，这拓展了啊， 算， 可以跟动物交朋友， 算， 对不对？不对 啊， 啊，对不对？ 对，你这是设问是反问？ 说您啊，交朋友交新朋友的经历，最近的，找到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私信还说，会吗？我老公玩手机游戏，交了好多游戏上的朋友。 那，说现实中的， 他们还有微信的朋友圈， 就现实中， 哦，现实中 啊， 对，甭管是真实的人还是小动物 啊，对， 是吧？ 现实中的，哦，啊，是可以的啊，螃蟹呀，转八个。 好嘛， 螃蟹一啊，转八个。 好嘛，嗯，还亮还说呢，通过养猫宠物店，我们建立了一个群 哦， 群里大家都是撸猫的朋友， 爱猫，嗯， 有什么问题啊，大家都在群里分享一下，这一下子就是朋友了，而且我们没有一丁点利益冲突。 哎，这是不错，哎，赶紧的，各位都说说交朋友的好方法，说您最近交新朋友的经历，找到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接下来我们给您说说新闻啊，您将听到。今天早间至中午时段，机场高速将频繁管制。 中秋前夕，蔬菜和鸡蛋的价格会进一步下跌。 环保这个餐盒贵，外卖使用难呐。 好了，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一天的正确打开方式应该是： 侥幸开心，喜庆笑脸，穿好幸福，手提梦想向着前方，系好安全带，我们出发了。 好，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些新的消息啊。首先来看路况，受到管控的影响呢，北二环德胜门桥到小街桥西向东，东二环左安门桥到建国门桥南向北，建国路京通快速远通桥到四惠桥东向西，车辆都是行驶缓慢的，建议您可以绕行相邻的路线。因为目前呢，这个建外大街东向西、东二环北段南向北、北二环小街桥到德胜门桥东向西，都是正在采取临时的交通管理措施啊。 嗯。 随时有最新的呢，我们也会随时给大家来播报。 对，没错啊， 您安排好。接下来高磊为您带来天气方面的情况。 早上起来五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呢是 17.9 度，小风嗖嗖的。那么受高空西北气流控制，今天白天本是天气晴朗，空气清新，能见度不错，非常适合户外活动和居室通风。只是这个紫外线照射比较强，外出呢请注意遮阳防晒，并且及时补水。另外啊，近期花粉浓度明显上升，花粉过敏者外出的时候一定要做好健康防护，远离花草繁密的地方。这不应该是春天的时候吗？ 秋草长莺飞是春天，但你秋天的时候它会有这个 也开花， 不是有结果啊？花粉浓度不是都，你没有知识就别跟那儿矫情是吗？ 好好好，那具体的天气预报是这样， 不是有籽儿吗？不得繁育阵势、啊、 哦, 对对对哦。 来关注具体情况啊，白天晴见多云，北转南风二三级见四级，最高气温31度，最小相对湿度30%。 今天夜间晴转多云，南转北风二级转四级左右，最低气温19度，最大相对湿度60%。 但是说到洗车呢，因为今明两天本市也没有降雨啊，明天的风力偏大，局部地区有些尘土，今天雨后的洗车气象指数12，适宜擦洗车辆吧。嗯， 好了，说过了路况还有天气之后呢，咱们再来说说民生消息。 嗯， 市社保中心发布消息，即日起呢2019年度本市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参保缴费开始了，将持续到11月30号。那么在这个期间呢，本市城乡居民，比如说像老年朋友、劳动年龄内的居民、学生、儿童等人群呢，可以到户籍地或者是居住地社保所办理参保的缴费手续，也可以咱们自己网上自助缴费。2019年的缴费标准啊和去年相同，其中呢城乡老年人、学生儿童每人每年180元，劳动年龄内居民呢每人每年300元。参保人呢可以采取银行代扣和网上自助缴费的方式缴纳您的参保费用了。 另外，作为北京首批共有产权房这个产权的住房项目，位于石景山区的中国铁建御景阳光将于9月6号上午10点正式开通这个申购啊。那么网上申购呢，市民可以于当日登录石景山区政府的门户网站进行申购登记，这也是石景山区首个正式开通网上申购的共有产权住房项目。嗯，所以说这也是好事儿、啊、 对呀， 需要的朋友、有条件的啊， 嗯， 你符合条件吧，得 试试， 因为申购嘛，9月6号上午10点。嗯， 咱们再来关注一下身边事儿哈。虽然临近中秋，但是咱们发现了这鸡蛋和蔬菜价格却明显的下降了。那么新发地市场统计数据显示，目前的新发地市场鸡蛋的批发价是每斤4.6元，和周环比下降了 7.9%。 那么另外呢，数据还显示目前新发地市场蔬菜的加权平均价是每公斤2.03元，周环比下降了 5.14%。 那么比去年同期的每公斤2.17元下降了 6.45%。 今年中秋节呢是9月24号，北京焙烤食品糖制糖品的这个协会发布了调查结果，显示各企业月饼产量在保持与同期持平的基础上将上升 10% 左右，一些知名老字号品牌的企业计划比同期增长 28%， 增长幅度也是比较大的。尽管企业人工成本、原材料、能源成本等不断上升，但是今年知名品牌企业散售的月饼价格仍然保持与去年水平持平，月饼礼盒呢价格都在100到200块钱左右， 礼盒就少出点吧，太浪费那包装了，是吧、 但是比如别人送给你滴了一塑料袋，里边都是月饼。 哦，对，我也不知道他从哪儿来的呀，是吧？我这心里也嘀咕， 天底下第一事儿妈。 别送，高磊不用吃啊，每天就喘气就饱了。 好嘛。另外呢，经过多年的施工建设，近日清华大学附属中学昌平学校乐府校区小学部于新学期是正式投入使用了。该校规模呢是6个年级24个班，学生人数大约1000人。那么投入使用之后呢，将进一步缓解回龙观地区学位紧张的情况啦。 嗯，这里是正在直播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稍后来看看大家互动的情况，说说交朋友的故事吧。 哎，接下来送给大家一首新歌，王力宏需要人陪。 打开窗户让孤单透气，这一间屋子如此密闭，万物生仍飘在空气里，像空无一人一样华丽。我渐渐失去知觉，就当作是种自我逃避。你飞到天的边缘，我也不再落在何地。一个我需要梦想，需要方向，需要眼泪，更需要一个人来点亮天的黑。我已经无能为力，无法抗拒，无路可退，这无声的夜，现在的我需要人陪。 这是你选的歌啊， 特好听啊， 对得起早起的大家吗？好不容易起来了，你又给我们唱着，到时候眼皮都耷拉起来了， 睡过去了是吧？ 就是的呀， 这效果多好啊， 动感，换一个滴滴答答的音乐， 是睡个回笼觉是我的梦想。 吹打起来， 吹打起来呀， 快点 啊！不，这是没有， 我的天，能不能让我们清醒一下？哎，对， 哎呦呦，好， 这多带感 啊！ 好嘞， 说说 啊，就是认识这个新朋友的一些经历啊。不然再说，最近换了一新部门，算是交了几个还不错的朋友。但是实话实说，咱北京工作忙，生活压力也比较大啊。除了工作性质必须和陌生人常联系的，哪有时间精力交朋友啊？哦，是啊，您这么忙呢？ 他又刚刚当孩爹，你知道吗？ 哦， 就是，所以家里忙， 新工作。家里也是新岗位，单位也是新岗位， 你瞅瞅， 对， 哎呀，双重压力。 总之呢，大家是点赞之交啊，基本上需要几年时间慢慢培育。祝自己中奖。哎呀，您这么不好交朋友的，我们 就不送了吧。 对，您哪有时间吃螃蟹吗？ 不认字对不起啊。 没有，不一定啊，到时候电脑抽。 就是，又不是我们抽哈，一只木木羊。 我抽高磊，让电脑抽奖。 我的天，我怎么那么倒霉呀？一只木木羊413说了，请叫我菜菜团。那你叫这名干嘛，姐们儿？他说最近一个同事离职了，之前呢和他们组合作的好少，主要是关系不和。哦，他离开之后呢，我们和他的助理接触就开始变多，发现是个和离职同事完全不同性格的人，是一个可爱的小朋友。每天午休呢，我们会一起吃饭，而且还玩几轮卧底游，就是杀人游戏呗。 谁是卧底 啊？ 其实呢，他已经入职3年时间了，算是特别熟悉的新朋友了。 你看看，这进一步接触，发现这人就会不一样。 就之前有一个领导在那挡着，不敢接触，你知道吧？好像要渗透我们部门似的。这一人一走，是吧？我们就接触， 对，就深接触就有新发现。 是， 您要跟高磊再多接触。 哎呦，这个好人哦，天下第一好 人， 人 是好人，就存粮，您家存粮可能就不够了。 不，我专吃肉。 听见了吧？哎呦，我都呛着了。靖国杰说，孩子幼儿园的家长见面多了，越来越熟，有很多同行，哎，最后慢慢就成了朋友， 是吧？ 以孩子为媒介，你看啊， 对， 这交朋友当中有很多媒介， 有动物的， 哎， 有孩子的， 对，都是能遛的。 好，哎，这还有一个呢，也是因为孩子，地板砖说了，我怀了个孕。你瞅瞅，人怀孕都是怀了个孕，交到了很多好朋友，都是孕友啊， 孕友， 还有个群，分享很多，大家互相帮助，有经常出差的可以给我们海外代购，生过二胎的可以给大家分享打针的经验，添加辅食的经验，还有怎么教孩子翻身的，怎么练习做的，分享各种怎么养娃经验， 对， 挺好， 但都是刚怀孕的，这分享这个靠不靠谱啊？ 这也有二孩的呀。 哦， 刚才说有二孩，有二孩， 那还可以 啊。嗯，有过一个经历了吗？ 财神，嚯，您好 啊， 欢迎您，哈哈，我们单位都欢迎您啊。 我媳妇儿今年换了新工作，交了一群志趣相投的吃货朋友，每天就在那儿研究哪儿有好吃的，才半年长了好几斤，每天喊着哎呀该减肥了，可是并没有停下吃的脚步。嗯，终于寻到了生活的真谛，我要大闸蟹。 那这也是给媳妇儿的呗。 但你这个无助于他的梦想啊。 对呀， 啊，你独闷啊？ 那不行，他没准自己回去还得让。 那你不就成高磊了吗？ 我哪儿那么鸡贼呀、啊？哎，我突然发现了哈、男生女生是有区别的。女孩要是说通过什么途径成为好朋友，比如说吃，比如说购物；男生呢，比如说通过交际，通过喝酒，对吧？酒肉朋友嘛。 你是通过吃吧？ 我是通过吃。 是男生女生呢？ 都有。 来，大家继续互动着您最近交朋友的经历故事啊、找到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想要大闸蟹呢可以在这个公众号后面写上这个电话号码啊、接下来给您说说热点消息。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上班下班起飞出游，人生是一段旅程，出发才能遇见未来，我们出发吧。 本节目由金世尊牌阳澄湖大闸蟹特约播出。金世尊阳澄湖大闸蟹，更高端的中秋蟹礼，52886111。 来，我们来看看热点消息哈。 来说说这条吧。环保餐盒贵，外卖使用难。 哎，就是说吃的，我们就来说说吃。现在呢，越来越流行叫外卖了 啊。 但您随手点击叫外卖的时候，有没有想过这会带来白色污染呢？数据显示了全国外卖行业每天消耗的餐盒超过6000万个， 是 其中大部分呢是不可降解的塑料餐盒。 那么眼下各大外卖平台开始推广环保的外卖餐盒，但是记者调查发现，面对高成本的压力，环保餐盒范围推广是困难重重啊。 现在如果点一份外卖，卖家一般都会用一个大塑料袋装着顾客的订单的餐品，每个菜呢都用一个塑料餐盒再装着，还会附送几份一次性筷子、塑料勺子，带汤水的餐盒呢还会罩一层塑料膜或者小塑料袋啊。 是， 稍有规模的饭店每天消耗一次性饭盒1000到2000套很平常。目前呢只有大型连锁快餐店的食品统一选用环保的牛皮纸袋、降解餐盒等等环保包装，而绝大部分品牌的外卖都使用无法降解的塑料包装。 是，那么今年6月份呢，上海就发布了全国首个外卖送餐盒团体标准，三大网络送餐平台在上海的部分试点区域呢将使用临摹纸碗替代塑料送餐盒，在保证质量安全的基础上，预计可以减少75%以上的塑料垃圾。然而记者走访的时候就发现已经在上海部分区域试点推广的这个纸质餐盒在北京等地区并不太受欢迎。一位粤菜餐馆的店员就说纸碗餐盒不抗挤不抗压，汤太烫了，万一给烫漏了多麻烦呀。 他要能做成餐盒就应该有这种不会被 抗压能力吧， 抗压包括抗漏。 对， 其实你这个纸盒纸袋易漏这个不方便啊，成本过高，都是这些环保餐盒推行比较难的原因。但是一些环保意识较强的消费者呢，对于外卖造成的白色污染还是有所顾忌的，宁愿多花点钱也愿意使用环保餐具或者非一次性餐具。就您不在家做饭，不至于您家连筷子都没有吧？ 那对呀， 对吧？我觉得单位放一个这个小便携的筷子，还有小盒， 有， 挺好的， 好多女孩都带。 对，那有的店家呢也考虑到这一点，使用了普通的瓷器餐具，周边食客们在店内点餐后收到的外卖全都装在瓷碗里，吃完后餐具放在家门口或者是公司前台，店内自有这个配送员会上门取，这我还遇到过。 哎，真好真好。那一些外卖平台也在想办法减少污染，在某外卖近日举办的青山合作伙伴计划发布会的现场，一辆外观看上去和普通单车没什么区别的摩拜单车亮相了。这辆车呢，在挡泥板的泥料当中就混入了10%到30%的塑料餐盒回收量。 对，我跟大家说一下，就是您可能都想象不到，这个很多塑料的垃圾其实在世界上很多国家就是外国比如说有很多个，它会其实都会最终到海洋去。 哦， 在海洋它会经过漫长的时间被分解，有多漫长呢？就是一根我们普通使用的塑料吸管，它被这个分解成叫塑料颗粒， 那种小颗粒啊，很碎很碎的，就比就是比绿豆还得小 还得小 啊，对，就是分解要几百年的时间，就一个塑料吸管要几百年的时间， 完全降解要几百年。 那不，这不叫完全降解，这个颗粒都是可见的 啊、哦。 其实降解到更小，还有我们根本不可见的。那这些颗粒又到哪儿去了呢？很多都被鱼吃了。但说实话，最后谁吃鱼呢？ 人呢？ 谁吃鱼？对，就有这种纪录片的这拍摄、哦，就已经到了根本没有人烟的地方去捕捞鱼，都能从这个鱼身上捡出塑料颗粒。 哎呦！ 所以其实这个塑料制品使用现在真的是一个挺严峻的这么一个情况。大家如果都能使用这种更环保的一些东西，就是不必要的情况下不使用塑料制品，其实挺好。 对、啊，那其实我觉得有一些商家，包括他们也可以研发，就是刚才说了不抗压、 对 怕漏，咱们再发明 呀。就比如说你给它，因为其实瓦楞纸是抗压的， 啊， 这折更多的褶，你会发现它是很抗压的。 哦， 这怎么来把它转换哈？我 是是是 这个需要科学工作者加入进去啊，是不是企业？您说实话，这企业赚的肯定是不少啊。您投入到这方面一些，我们觉得大家都会更爱您的。 没错，没错。 而且大家可以想象得到嘛，就是你有时候扔个小塑料袋什么的，比如小海豹很小，它就套在身上，它自己也没有手，也弄不下去。当它长得很胖很胖的时候，最终它就被活活勒死，因为它没法呼吸。 哎呦， 嗯， 太可怕了这件事情。 因为就海洋面临的这个危机，就塑料污染真是一大这个影响。 对， 包括全世界的海龟，全世界的海龟只有七种了。 就剩七种啊， 七种就剩七种了， 这都是濒危灭绝的物种、 啊、对对对，所以大家一定要，我们都为环保做点贡献吧、 哎、就是大家别觉得好像哎呀刚才你们说的不都是国外的事吗，又不是咱中国的事，不姐咱全人类 对对对 面对的新闻 都应该注意，就打今天开始争取咱们再吃外卖的话，咱们一点一点的减少塑料制品的使用量。 是的、嗯、 谢谢各位。看看大伙儿的互动， 来看看、嗯、孟智慧说了，新员工进来，我认为啊，其实也算是新朋友啊， 哦、 知他利他，传递正能量给他， 哦， 就当朋友看了。 接触过程是是是是，接触时间长了之后会发现，比如像我跟李佳这样，就越走越远了。 有为什么呀？ 不在一部门嘛。 原来这样、啊， 就你是不是抱了一颗八卦的心？说、哎、呀，听听他俩怎么？ 对呀、啊，你说肯定出点岔子了哈！ 哎呦，你瞧你这激动的，并没有。海亮说，大家还会自发的聚会、 哦、 啊，猫友嘛，顺便给猫们也相亲， 嗯， 啊，我们成为了朋友，猫主子们也有朋友了。猫是他们的主人， 对， 是我是伺候猫的，现在是这么说、 啊、仆人们也成朋友 过来了啊。 常小顺说了，妹妹过生日我去参加，就认识了她的发小，后来就成了女朋友了，结果发现 死是这认识的， 哎呀，这女孩居然是我的亲戚， 嗯， 现在还是无话不说的好朋友，这么狗血的剧情求安慰， 这啊， 就没出五福是这意思吗？ 指定是啊、 哎、 妹妹不知道吗？ 不知道应该是， 哇、哦， 她没准这个妹妹也是认的妹妹，她不是亲妹， 哎呦，你 要不然他亲妹他发小怎么不知道？ 一切顺利吧，啊，一切这发现了挺好，挺好，真的。 对对对对，啊、必须发现是吧？ 好好好，那接下来进入广告时间，稍后继续我们出发吧，说说您最近交朋友的那些经历和故事。 909格力超级品牌日来了，依旧换新，聚会补贴，教师优惠，黑科技新品特价体验，更多福利尽在格力专卖店，限时供应。 尊敬的客户，广发银行提示您，反假货币是每个公民应尽的义务，让我们共同携手，为营造安全的现金流通环境尽一份微薄之力，防范假币，保护自我，杜绝假币，从我做起。 全新一代朗逸两厢动感登场，搭载 1.2 TSI 和 1.4 TSI 高功率发动机，更有大尺寸全景天窗和灵活百变空间，理想生活更进一步，上汽大众400820-1111。 古壁香油，历久弥香，北京老字号，京城老味道，传承数十载，安全又健康。古壁香油，精良出品。 十年，十年， 十年， 十年， 力布更好。 力布英语，十年更好。 We the first sleep, join us。 比额度，比速度，比价格，邮储银行邮星贷给您不一样的网贷用款体验，邮储客户最高30万， APP 申请10分钟到账，每月8月申请，万元日息低至8.6%，详情咨询95580。 8月26日，国际珠宝集合店闪亮入驻中国黄金，汇聚法国、意大利多国千款珠宝首饰一站逛，不出国门尽享全球时尚珠宝盛宴。

新，资讯汇聚，思想汇聚，心情汇聚， 出发向前，我们倾听，我们表达，我们创造， 一起走，欣赏眼前风光， 一起走，朝向诗与远方。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清晨7:30， 我们出发吧。 本节目由金世尊牌阳澄湖大闸蟹赞助播出。 您正在收听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本栏目由菜百赞助播出，幸福生活爱在菜百。 菜百黄金指数播报。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上好。昨天的国际金价承压下挫，欧盘出小幅下跌。美盘公布的美国8月份 ISM 制造业指数是好于预期，金价再下挫至每盎司$1190附近。那么截止到今天早上的7:00，国际现货黄金收于每盎司$1191。接下来为您播报菜百首饰店内金价：足金饰品990含量每克330元，足金饰品999含量每克338元。生日庆典感恩回馈，9月1号到30号，菜百首饰会员积分回报火热开启。凡2018年在菜百消费且卡内积分大于1分的会员，携带本人身份证及其与之相对应的积分卡到店就可以参与回报。九月文化季为您献上错金工艺、克拉珠宝等多场主题推展，购指定品类有惊喜，专享回报送不停。关注菜百首饰官方微博、微信号，获取更多活动内容。幸福生活，爱在菜百。 我们出发吧， 不笑不说话。 各位朋友早上好，我是高磊。 您好，我是王一。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我们出发吧， 欢迎大家继续跟我们交流互动哈。如果您想赢得大闸蟹，一定要交流互动，找到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跟我们说一说， 说一说您最近交了什么样的新朋友？ 对，怎么交到这个新朋友的，是吧？哎，写上自己的手机号，到时候电脑就可以抽取了。 对对对， 对不对啊？欢迎大家跟我们来交流互动哈。稍后也会给您来说说新闻，看大伙儿说的。飞鹰说啊，小区里有个足球的 QQ 群、 哦、 你看这一句话有多少个搓口呼啊，小区里有个足球 QQ 群， 我天， 在群里约球一起踢足球啊，同时呢就成为朋友了。 嗯，好，真是委屈了你。 说完之后我嘴唇都烫。 对对对对，摩擦摩擦。 对对对，不错不错、你看有共同爱好。 对，还锻炼身体。 是是是、 啊哎、 守门员是不是特别胖？ 我刚想说，我小学的时候当了好几年守门员。 你是不只是胖啊，你主要是厚实，踢上也没事，顶给你顶上去。 关键、 守门员从对方，他一顶就进入到对方球门了。 我天呀，我弹跳力也太好了吧！我 那叫弹跳力啊！ 啊，那叫 肉的反弹能力。 哦，是是是 ，HH 说，我本人是属于自来熟型的 哦， 跟朋友的朋友都能很快成为好朋友。 有 交朋友的前提，其实只要你真心对待。 是是是， 不过实话实说啊，现在交朋友真的难， 不不， 人人 都设防，从来交朋友都难， 是吧？ 嗯， 人人都设防，全都戴着面具，还是跟发小和以前的同学、老朋友待着舒服 啊。接着我还要打闸蟹， 你不，这其实我觉得一开始有这种矜持感啊、不是说人都像您那样这么直接呀、就是坦率、不能就叫戴着面具。有的人是谨慎型的。有的人可能坐个电梯一个人就认识了。 是， 我天，瞧你谁来了，这是。 我电梯里经常也跟陌生人搭讪聊天。 是啊， 真的真的，我 你什么开始呢？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就能跟人聊上两句。 那你就说电梯里什么开始呢？哟，您也坐，不会说这个吧？就你跟人在电梯里搭讪怎么开始呢？ 一般比如说我正好去六楼，人家也找我说您几楼？六楼。哦，我也六楼。 哎，您为什么去六楼啊？ 哦，比如在医院。 对，这就过分。 在医院里、您也去眼科啊？您家里怎么着了？哦，妈妈眼看病。哦，我也是我妈眼睛不舒服。 你按理说结了婚的人不应该跟姑娘这样搭讪呢？ 啊，万一小伙呢？对吧？ 哦，那还安全点吧啊！来看看啊， 就这个， 反正高磊就能聊呗， 对 这意思， 对对对 是不是 啊？对对对对 啊！ 欢迎大家跟我们说说您的这个。辣太阳说，那当然我做保险的呀，每谈一个客户就交一个朋友。哦，那您真是要保证这个，那一定是非常厉害的。 对， 其实这保险规划师也很重要，现在大家越来越强的这种，比如对孩子呀， 哦， 啊，对老人呀，都有这种保险意识。 是是是， 其实这是一个理财包括人生保障的一个重要的方式。 如果我把你当成一个朋友，那我就更放心把我们家的生命安全全都 对 吧，交托给你。 就是，生命安全 啊，保险不就管这事儿吗？ 反正就是因为有责任感的保险师，他不会说半截不干了，因为半截他们叫孤儿单，就是那没人管了 哦， 就别人就得半截接，那当然不一样了。 那当然 了解你的情况，啊， 是是 是 对，还是不错哈。 嗯， 三阿妹说，我和我的一群小伙伴们是在奶茶店里结缘的 哦， 并且在关系越来越好当中啊，有上高中的弟弟，上大学的妹妹， 嗯， 我们老是约个奶茶局什么的，感觉我这个年纪和高中的小伙伴玩会儿全无压力呢，很高兴认识他们。他们叫对对、可可、飘飘， 好漂亮， 哎呀好漂亮，还有和野哥哥。嗯，总之呢我想要大闸蟹，嗯，这样我们就可以一起吃大闸蟹了。 一人一只是吧， 哎，差不多差不多，嗯，啊， 哎呀女孩吃点没什么负担啊，里边没什么肥肉，都是蛋白质还行。 哎好东西 啊是。 奶茶店就是老去老去老喝老喝就成了奶茶友了。 对啊，因为奶茶店一般装修都比较的文艺， 跟茶馆一样。哎，老去老去， 谁说茶馆跟奶茶店差远了？ 不是，我说这种交流的， 啊，环境 啊，过程啊， 过程 哦 是吧， 哦？ 老来喝这个，哎，见天来，说车这里边老是这几人，那慢慢不就认识了？ 那是那是那是，啊，哎， 谁说话大句茬， 就跟我一样的呗。但是也有跟我不一样的， 哦， Chocolate 就说了，我这人我真的不爱交朋友。 哦， 我告诉你， 交朋友 对，就近二十年，你瞧一下就近二十年， 嗯， 就我就交了我现在这一个闺蜜，我们俩是在2002年。那会儿都报了那种计算机培训学校，当时认识的， 哦哦， 一直就到现在。我们呢还在这个学校里边找了同样来自同样地区的老公，同样地区的老公， 那岂不是在学校里一口气还交了更多朋友啊？ 对呀，啊，一起在燕郊，我们俩还分别买了房，而且前后隔了一年结了婚，有了娃，我还和我闺蜜的妈妈认了干妈。 哦， 我们一起陪伴了16年，喜怒哀乐，年纪越大越不想交朋友，真心的太少了，就交了这么一个好朋友。 对对，就是这个，就知己遍天下， 啊， 相知能几人？就是更知心的，当然是越近的越少，但 不求多嘛。 啊，对对对，这质，你看这就质量高， 是啊， 对吧？而且你还每人带一老公呢。 对，你其实认识他以后，他们一大家的你也都算朋友了，是不是哈？ 我怎么觉得又是你又要占人便宜的那些？ 没有， 一家子便宜都不放过啊！皮皮皮皮皮皮瞎说，我们 MBA 新生群里衍生出来一个健身和美食群， 嗯， 后来改名叫美食群。 你这大喘气，原来重点在这 儿。他那个括号也括没了。 嗯， 哎，大家都是吃货啊。 嗯， 从以健身为名成的群，最后把健身抹掉，成了一个吃群。 吃火群啊，嗯。 对，前几天我们这个 MBA 新生开学报道和分班终于这个，哎，面见了 啊， 见面了。哎，我们美食群里最活跃的几十个人，哦，都是一个班，好神奇。那你们班还能上课吗？啊，在这个群里，我认识了好多新的志同道合的朋友。哎呀，收获了一个教我学日语的小哥哥啊，一个恰巧住我隔壁且在我隔壁写字楼上班的小姐姐啊，这就是缘分吧，好开心的。 哎，真是不错，啊，真是 不错。我们去吃吧，大闸蟹在哪儿？ 我天呀， 嗯， 那我是不能给你， 不够你们分， 30多个人呀，对，一人按腿分都分不过来， 10个人在一个班， 哎呦， 哎呀，老师得忍受什么样的上课过程？ 这什么味儿都有啊，是吧？各种食物嘛，我的意思， 哦，都带过去了，是吧？ 啊， 您这脑子里转了多少圈？ 香臭都有吗？得嘞，欢迎大家可以继续关注北京文艺广播，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一起来互动交流。我们的话题是您最近交了哪些新朋友。好，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为您带来其他方面的最新消息。 本栏目由菜百赞助播出，幸福生活爱在菜百。 生日庆典感恩回馈，9月1日至30日，菜百首饰会员积分回报火热开启，凡2018年在菜百消费且卡内积分大于1分的会员，携带本人身份证及与之对应的积分卡，到店即可参与回报。9月文化季为您献上错金工艺、克拉珠宝等多场主题推展， 购指定品类有惊喜，穿享回报送不停。关注菜百首饰官方微博微信号，获取更多活动内容。幸福生活，爱在菜百。 来关注一些新的消息哈，首先来说说所谓高铁霸座男180天内进城火车啊，这个惩罚够客气的。 嗯，国家公共信用信息中心近日公布了8月份新增失信联合惩戒对象公示，新增因严重失信行为而限制乘坐火车严重失信人247人。日前呢，被网友称为是高铁霸座男的孙鹤出现在了黑名单当中。根据规定，孙鹤将在180天之内限制乘坐所有火车级别。那么随后呢，孙鹤通过微博回应支持铁路部门给出的结果，并再次致歉。 嗯，能否接受您的歉意一定要看您今后的行为。 嗯， 对吧？ 对 啊，因为有的时候这个行为是发自内心的。 那当然了， 对吧？最深刻的指导嘛。今年8月21号的时候，在济南西站开往北京的高铁 G334次列车上，乘客孙鹤霸占一位女士的座位，并且拒绝和乘务人员沟通啊，说无法起身，不能归还这个座位啊。视频上传到互联网之后呢，引起了热议。孙鹤也被网友戏称为高铁霸座男。8月24号下午呢，济南铁路局宣布给予孙鹤治安罚款200元的处罚。这治安罚这个是不是相应的以后，我觉得也得调整调整。 就可以提高一些， 是啊，再降低可就没有，或者说我不用这种方式，我用其他的方式，比如说给我们打扫一下车厢卫生啊， 就是要 占用他的时间和 对参与义务活动， 因为让他觉得要付出的代价，200块钱可能觉得这都不是代价， 没错。 昨天呢，国家公共信用信息中心发布了8月份新增失信联合惩戒对象公示，8月新增的这个因为严重失信行为而限制乘坐火车严重失信人就有247人、 嗯、 啊，看来这个行为不端的不只是这一位啊，大家也可以去查查。这样是朋友吗？还是说有原因啊？不管怎么说，这个大家都这个以儆效尤吧。 没错没错。 其中呢，铁路总公司提供了242人，主要涉及在动车组列车上吸烟， 嗯， 或者在其他列车的禁烟区域吸烟，无票乘车， 哦， 越站越席乘车且拒不补票， 嗯， 凭什么呢？扰乱铁路站这个站车的运输秩序，且危及铁路安全，或者造成严重社会不良影响的啊，将限制乘坐所有火车的级别。 对，那根据了解呢，孙鹤这次的行为应该是属于扰乱铁路站车运输秩序，且危及铁路安全，造成了严重社会不良影响的，或者是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应予以行政处罚的规定。按规定呢，被列入黑名单之后，各铁路运输企业将在180天之内限制孙鹤购买车票，自公布期满至无有效一之日起计算，180天期满自动移除。那么铁路运输企业呢，可以对孙鹤恢复发售车票。 就还给你改过的机会。 对 啊，那当然好了，就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嘛，并不是要把您一棒子打死、是吧？但是大家反正都是引以为戒。难道您没有什么正经事要干吗？在火车上浪费自己的精神，浪费别人的时间和体力，对吧？大家还是不要做这种感觉像吃饱了撑的一样的 行为，太无聊了。我觉得我看了那个视频， 对，图什么？就是不管是您因为您任何，比如包括吸烟什么的，其实遵从这个秩序要求是最省时省力。 那当然了， 对，你说你还有这个劲头，您不累吗？ 不打扰别人， 不累， 不麻烦别人， 我们累啊，对吧？啊，然后这个另外在火车上放飞孩子的啊，大家也请注意， 是是 是不太文明的行为， 也一定要引起大家的注意哈。 嗯， 好，今天我们说到的是朋友的话题，邀请大家呢可以继续，如果你想要得到大闸蟹啊，可以继续通过北京文艺广播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互动交流。来送给大家一首英文老歌。 If I had to live my life without you near me, the days would all be empty.Would seem so long. With you I see forever, oh so clearly. I might have been in love before, but it never felt this strong. Our dreams are young and we both know they'll take us where we want to go. Hold me now, touch me now.My love for you 这儿有朋友问说今天到底周三周四啊，张永培问王一来了到底周三，今天周三我换了个班 儿。哦，对 对对，被换了个班吧、 嗯、 啊，周三周四来，周五是大帅了 啊， 啊应该是啊， 好 大家别乱啊，上班时间， 对对对对，这不能乱、 哦、 今天星期三嘛，小周末可以开心的玩一下，吃一下。 三为什么又是小周末了？ 就是我 在你心里， 对对对，我从来认为小周三周 天天都是小周末。你就是，哎，算了，别老说你，我都烦了啊！随风飘走的云，我有一个好哥们儿，我们是在超市里哦，上班时候认识的。 哦、 我想是在超市认识，可就逗。到现在十多年了，我现在工作都是他帮我介绍的。 嗯， 不过他现在的未婚妻是我介绍的。 哦， 投桃报李吗？这不是？ 真是。 他们今年十月就结婚了，我们不仅是哥们儿，还是亲戚。 嗯， 哦。从我爱人和他未婚妻那边算起的啊，就结了婚就成亲戚了。 哦，对对对对对， 啊、胆儿跳了吗？这不就是？ 对对对， 啊、 就是这意思。 嗯，别老拍桌子。那个，另外呢，你们文艺广播为什么那么多的帅哥美女？我太羡慕你们了。 来我们单位走一圈呗。 有吗？ 有。 我怎么没见着呢？ 你不就最帅吗？我最能吃、哦， 还是大帅最帅吧？要不然怎么叫这个有强有力的名字？ 那我不太认同。来看看啊，这还有一位求匿名的呢，说呀 啊，匿 说一个最近失去朋友的故事。今天咱们说是交朋友，他说了一个失去的。我刚换了一个单位，原单位的一个朋友绝对是无话不谈的闺蜜那种类型的朋友，但是自打我离开了那个单位，就再也没接到他主动打的电话、发的微信，连点赞朋友圈都不是了。我一直就反思呀，哎，我哪得罪他了呀？我哪做不对了呀？啊，难道就是因为我不再是原来那个单位的领导了呀？ 咱们别操这心了，云淡风轻、哦、啊！您这名字都叫得这么好，是吧？赶紧交新朋友去呗。他可能也忙，让他先忙一阵，等他忙过来了，嗯、也许到时候他就会跟您联系了呗、 哦， 是不是？或者您要是特别珍惜的，您就主动联系他，这也没什么。 嗯，对，您联系联系看看 效果，先联系，不用上来就想这么多。 嗯，不要把自己先封锁在一个死的框子里头。对吧？ 说什么呢？你 咱们先尝试一下，因为你把自己固有住了以后，你不联系他了，也许真的人家有事儿了，是吧？ 别固有自己 哦。 哎，接下来给大家说说这个文化方面的资讯。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一天的正确打开方式应该是：侥幸开心，喜静笑脸，穿好幸福，手提梦想向着前方，系好安全带，我们出发了。 本节目由金石尊牌阳澄湖大闸蟹赞助播出。 刚才我们还在说呢，可能离开节目组，我离开节目组，高磊就再也不联系我了。 是 啊， 对，这很正常，你看嘛，就是有这样的 那位朋友，您就宽心了吧？ 对，哎，我们还是来关注文化资讯啊。 好， 这个。由刘佳、梁冠华主演、聚焦老漂生活的电视剧《远方的家》前往在央视一套黄金档开播了啊！《远方的家》原名就叫老漂啊，所谓老漂族呢，就只为了支持儿女事业、照顾第三代而背离乡背井来到子女工作的大城市的老年人。 嗯、 哦，这实在是不容易， 是 啊，大家值得一看啊。 那么另外呢，由高寒执导、朱一龙、安月熙领衔主演的民国青春励志剧《许你浮生若梦》宣布定档9月7号中午12点在优酷全网独播上线。 由黄百鸣监制、林德禄执导、古天乐、张智霖、丁海峰、郑嘉颖还有邓丽欣等联袂主演的犯罪动作电影《反贪风暴3》9月14号就登陆全国的院线啊。讲了廉政公署啊，陆智联和这个联合财富情报组刘宝强两人分别侦查贪污及洗黑钱案件。 嗯， 能不能没有古天乐啊？好，没关系。 哎呀，没有关系的了。另外呢，由南京师范大学教授立波、演员潘粤明等人加盟的文化综艺节目《诗意中国》将于9月14号起在深圳卫视播出。节目当中呢，探寻者将从亲身感悟的诗意生活出发，引入当期节目主题，结合现场还原的古人生活场景，对主题关键字进行层层剖析，并从百位观众中征集诗意复刻场景的关键线索，最后通过验证复刻信息进行推理。 进行推理， 嗯， 哦，厉害！由上海民族乐团、上海国际艺术节组委会共同啊委约德国作曲家克里斯蒂安·佑斯特创作的民族音乐会《上海奥德赛外滩故事》9月6号亮相国家大剧院。 作家纳多的新长篇小说《十九年间谋杀小旭》日前呢正式面世，这是他潜心六年创作的作品。 当地时间4号，撞死了一只羊将在威尼斯电影节地平线竞赛单元世界首映，影片由王家卫监制，万马才旦执导。万马才旦的电影一向聚焦藏族文化，描绘藏族人民的生存现状。那么这个撞死了一只羊剧本改编自次仁罗布的短篇小说杀手和万马才旦的短篇小说撞死了一只羊啊。那么这种讲述了一个从小寻找杀父仇人的康巴男人和一个在路上撞死了一只羊的货车司机在茫茫草原公路上的一段偶遇，是一个关于复仇和救赎的故事。 哦， 听着还挺深远的哈。 是，还挺有意思的。 关注一下。Baby, we'll be together when you come over. Yeah, I need you to get you a ticket and I'll make you fly over. You won't make it through. I need some love to get a little bit sober. Won't say goodbye. You won't regret when you're a little bit older. Because whenever, wherever.看看大家交朋友的经历哈，琪琪说回龙观一个小学24个班，我家小豆包的学校光一年级就20个班，开学3天了，也不知道他有没有交到好朋友。哎呀， 嗯， 你可以问呐、啊。 对， 但是3天我觉得 也不着急嘛，是不是？ 对对对对，但是小朋友啊，很容易在一个班里就找到 就混熟了， 玩的玩啊、嗯，对对，邻座的呀， 但也很有可能 来， 很快就 慢慢的会有些变化。不。小朋友的特点啊，情感特点叫结散如云。你看天上那云，一会儿长这样，一会儿长那样， 来得快，去得也快呗。 对对对对对对对。就为什么说那会儿就是不推荐，比如上中学你就。为什么不推荐你谈恋爱呢？当然现在也不完全阻止了哈、嗯，也没有早恋这词儿了。 是， 但是并没有说哎鼓励，就因为你这情感根本就不稳定。 不稳定， 哎，对对对、嗯，你的比如说视野啊都还比较小， 嗯，还是要踏踏实实先学习。 对， 岩石说了，哎呀你好，我因为搬家认识了邻居一个82岁的奶奶，成为了好朋友。因为老人一个人住，经常和老人聊天，不开心的时候呢就和奶奶说说，奶奶也会开导我。高兴的时候呢就和奶奶一起分享呗，俩人一起乐呵乐呵。今儿早上起来奶奶还给我送早点呢，北京小吃锅饭儿。奶奶5点多钟就开始起了准备，我拿到之后感动的不要不要的了，有了这个好朋友。 要我别不要啊。 幸福啊，大家先送我吧，我送我奶奶去。 这倒是好感人啊，说的哈、 啊、 从这个陌生人变成像亲人一样，也是您很善良， 对， 多多照顾。所以你看奶奶这也不错、嗯、彼此这样，你说这邻居要不然。远亲不如 近邻 呢、 啊，交了一个忘年交、啊。 你是时间要把大闸蟹就给，但反正一会儿抽取一下吧， 抽取，但是抽一下吧， 啊、抽一下 啊, 啊, 啊。对，感谢岩石哈、啊。 哎， 接下来还有点时间哈、啊。 嗯， 德德说，哎，今天是我生日，我跟你说我怎么交朋友的啊？减肥减出来的一堆减肥友， 有共同的目标啊， 瘦身友， 这很重要的。 啊、对对对 啊， 这还要一起督促啊。 对， 一个人放松不代表大家都要放松啊， 一个人瘦不代表俩人瘦啊。 对对，广告之后我们再继续。 壮阔东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砝码。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华丽华快餐精华，中国外卖领导品牌丽华快餐。 何为实力派？是更高底盘、更广视野、兼具百变舒适空间，是从城市到郊野拓宽生活边界。实力承载美好，2018全新途 L 拓界版换新驾龄，上汽大众400820111111。 后排挤，配置低，买纯电动 SUV 这次你有大选择。吉利帝豪 GSE 2米7大轴距，空间越级，更高配置，享受大有不同。到店试驾更享多重好礼，详询吉利新能源当地经销商。 有一种征服在驰往梦想的路上，贴肉探戈，一汽大众首款 SUV 携幅 Motion 四驱全液晶数字仪表双色车身，邀您一起敢梦敢征，详询4008171888。一汽大众， 坐拥新机场，难忘雄安城，毗邻副中心，星夜会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丽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中秋谢礼就送金世尊阳澄湖大闸蟹。 等等，金什么尊？ 金世尊，世界的世，尊贵的尊。中秋礼金世尊，金世尊阳澄湖大闸蟹，更高端的中秋谢礼。5288-6111，5288-6111。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旅游天气预报。天气预报。 好的，北京时间的8:31，接下来我们将电话连线到的是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的气象专家郭工。郭工您好。 哎，你好主持人。 哎，郭工您好。哎呀，今儿还是一个好天儿，但是我查了一下天气，说从明儿开始北京就该阴天下雨了，是不是该降温了？ 嗯，明天是这样的，明天是有冷空气影响。咱们预报了，就是明天有这个北部地区有点小阵雨。总的来讲就是明天也不是说天气，就是说除了风大以外，其他天气总的来讲还比较好。这个咱们先介绍一下今天这个白天的一个天气。 好。 今天天气呢就是说气温还是比较高，中午前后天气比较热。但是夜间呢就是说气温下降快，大部分时间呢是凉爽舒适的。关于气温的话，今天咱们预报的最高气温是31度，比昨天的气温有所回落。昨天南郊观雁台的最高气温是32度，不过今天白天呢，天上的云呢还是中高云为主，而且呢是一会儿有一会儿没有，不会布满全天。这样的话，总的来说呢，就是光照条件还比较强，控制本市的这个大气团呢也有这个回暖的一个迹象，最高气温有可能呢就是说在这个31度以上，也就是比咱们预报的可能稍微高一点，就是说呢这个气温和昨天不相上下。那中午前后天气热的程度和昨天也差不多，再加上呢空气湿度小，也是属于这种晴热的天气。在这样的情况下呢，一个就是中午前后外出呢要适当的注意遮阳防晒，另外一个就是空气比较干燥了，要注意多喝水。那么等到晚上的时候呢，天上的云呢还是会有增多的一个趋势，但是高度也比较高，再加上风力不太大，这个天气条件呢对气温的下降还是有利的。预计今天夜间的最低气温是19度上下。这个出现时间呢是明天早晨的5-6点钟。这个比今天早晨的最低气温要高1度多。今天早晨南郊观雁台的这个最低气温是17.7度。 是。 是近期气温的一个最低值。 是，我觉得早上起来有点凉，我觉得应该换厚被子了都。 像怀柔、延庆、密云和门头沟也今天早晨有些地方那个气温呢是更低了。就是在12到14度了。天气比较凉。那么就是说如果住高层的这个南北通透条件又比较好的。这个就是后半夜还是就是有点凉，这样的话就是那么早晚呢是要适当的添加衣服， 没错。 这个今天的天气，那么未来几天重点就是明天的这个冷空气，预计明天早晨呢是8点钟前后，这个冷空气呢就能影响到北京了，这个强度还是比较强的，是近期呢是最强的一次冷空气影响，平均风力呢是逐渐是要加大到4-5级，阵风可以达到6-7级，那么明天白天大部分时间这个偏北风力呢都是比较大的。要注意防范这个比较大的阵风可能带来的这个安全问题，比如说这个高空坠物啊，或者不太牢固的这种路边的这个立的这个牌子呀，还有这个那个比较单薄的广告啊、广告牌啊，还有这个大树啊，这个干枯的这树枝啊， 是 等等，这些都有可能被风刮的这个掉下来，是这么个情况。 咱们都离远点啊。 对对对，就是说在这些地方要快速的通过，另外要注意观察这个头上的这个。上方有没有这些危险的东西掉下来？ 是是是。 这是北京的一个天气。那么京津冀地区呢，大多是这个今天都是晴到多云的天气。总的来讲就是偏南和偏西的地区呢云多一些。偏北和偏东的地区呢就是云少一些。这个都没有降雨。 那么省会城市的这个最高气温呢是在25到32度之间，最低气温呢是10度到21度之间。呼和浩特的最高气温今年是25度，最低气温是10度，这样的话白天还是比较舒适，晚上就凉一些了。这是这个咱们这个经济地区的一个天气。 嗯。 那么就中国全国来说的话，我们主要还是介绍一下这个高温和这个降雨。高温天气的话，今天这个高温天气不多，还是沿这个长江流域分布。省会城市中呢是重庆、长沙、武汉和南昌。今天呢就都是这个高温天气，其中重庆今天的气温呢，是最高的气温是39度， 还这么热呢？ 对对对，它还是这个副热带高压在它的这个上空，这样的话就是这个气温比较高，这个39度左右。其他几个城市呢就是35度左右了。关于全国的降雨天气呢，就是西北、东北、西南和东南这个都有下雨的地方。省会城市中呢，这个东北地区呢是长春和哈尔滨呢是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西北地区呢是这个西安和这个西宁，其中西安呢是有中雨。那么西南地区呢是成都和昆明都是有中雨。东南和华南的这个像这个福州、广州和台北呢是有雷阵雨或者是小雨。这个雷阵雨天气呢，对航空影响就比较大了。 对对对。 希望这个东北和这个东南以及这个广东方向的朋友呢，今天是要请注意了解一下相关地区的这个天气和航班信息。那么这样的话就是合理安排出行，是这么个情况。 好，谢谢郭工哈，非常感谢郭工，既清晰又准确的天气的预报哈。好，谢谢您，郭工，再见。 谢谢。好，再见。 好，稍后呢，为您带来的是876路况信息，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潮热盗汗、失眠多梦、心烦易怒，请用同源堂牌坤宝丸，滋补肝肾，镇静安神，治疗更年期症状。同源堂国药。 车险头人保，爱车放心开，车辆抛锚趴窝，轮胎爆裂，电瓶没电，坠入深沟，别担心，拨打人保24小时客服电话95518，我们随时待命，为您服务。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一起来关注一下路况。目前呢，因为受到管控的影响，西三环玉泉营桥到航天桥南向北，东二环永定门桥到建国门桥南向北，京通快速远通桥到四惠桥东向西，以上路段呢都是车行缓慢的，建议后车提前绕行。而目前北二环东段东向西，京藏高速出京方向的临时交通管理措施已经结束啊。那即将实施交通管理措施的是在长安街东向西方向，复兴路二环到三环东向西，西三环新兴桥到苏州桥南向北啊，会陆续采取临时的交通管理措施。北京文艺广播提示您，请您注意出行安全。 您正在收听的是《我们出发吧》，我们出发吧。 清晨，北京。资讯汇聚，思想汇聚，心情汇聚， 出发向前，我们倾听，我们表达，我们创造， 一起走，欣赏眼前风光， 一起走，朝向诗与远方。 北京文艺广播每天清晨7:30， 我们出发吧。 本节目由中信旅游赞助播出，中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10109898。一家一团去旅行，时间自由，行程私密，专车专导，服务专享。中信旅游诚意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与熊孩子的甜蜜时光，献给父母温暖的陪伴。全家出游就选中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109898，或登录中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10109898。 我们出发吧， 不笑不说话。 各位朋友，早上好，我是高磊。 大家好，我是王一。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我们出发吧》。 今天来说说大家最近有没有交到新朋友啊？交新朋友的经历，怎么样的方式 是 啊？欢迎找到北京文艺广播这个微信公众号跟我们交流互动。今天互动，您在后边写上电话号码，有机会参与抽奖大闸蟹。 对，8只的大闸蟹，横着走的。 人生几步， 竖着走的肯定是 人是吧？ 就是说这个螃蟹可能不行，我跟你说竖着走。 他喝多了他是醉蟹。 火 好、嗯、 来人生怎么着 几步就说了、 哦、 我新交了一批新朋友 啊、哦、一批一批的叫火、 啊、好嘛，我们都喜欢喝茶。 Oh. 我们都乐于分享各自的茶叶，经常在后海的茶室里喝茶聊天赏景，朋友之间哈、啊、有香气有滋味还有温度、 hey. 更有茶文化在交流传承，是不亦乐乎啊。 你瞧瞧、oh. 我发现这个爱好啊丰富生活、嗯、 是 真的，自己有乐还能跟朋友独乐乐，就不如 众 乐 乐 吗，对不对、 哎、您是分享什么茶叶啊？我喜欢六宝。 分享就是大家都拿来， 就是他分我点呗， 不是 我享受嘛？ 我是这哦，这叫 分享，这叫分享呀、 哦！大家分给你，让你享受，这叫分享。 对呀， 我、哦、天哪！禁止你180年坐火车。 我第180，我能活多少年？我天呀，太狠了你！ 那可不，你这祸害不得活个千年呢？ 哎，就蹭点茶也没多少钱，真是哎呦！ 哟，您这分享概念到什么事儿都是这个，是不是把我衣服弄掉了？ 对。来来来啊！ 做节目的时候还偷袭别人， 不是不是，就是不小心不小心啊！踏雪寻梅说了，这个月我们家又搬回了离开15年的老房子 啊、哦。 原来因为孩子上学搬到离学校比较近的地方，现在这个小区老邻居又成了新朋友，可开心了。 哎、是是是是，哦、哎，好多年没15年没见了，大家都有变化。 是， 哎、再一聊真更有意思 啊、嗯！ 对对对，后来一发现，哎，大家其实还是那样， 对， 性格不太可能。东说了，哎，我喜欢做手工啊，加了一个缝纫机、绣花机群。 嗯， 我、哦、这么厉害， 还有这群呢？ 你看，咱俩这笨吧？大家一起研究技术、打板啊，有聊到一起的，就建了个小群，继而线下交流聚会，成为了亲密无间的好朋友。 哎呦，就是咱们其实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体育广播的值班老师赵姐 啊啊， 你是不是说过他的事儿？ 是是是是， 他是不是还获得什么奖？我记得 全国十大这种好像是针织 类的， 对对对对对。 啊 全国十位有人，因为就人家去这个商场选衣服是看一下、嗯、这毛衣啊、哦，回家自己织一下， 就织一下。 嗯， 你只要能拿来图片，我就能给你织出来。 哦，图片我可不知道啊， 啊 大概是衣服得看看本样。 他现在这技术，我告诉你，肯定更高超了。 图片织一手绢吧， 我天， 你就凭什么？ 那手 反正人家挺厉害的， 挺厉害。 但是这，所以这有手艺、有本事、有爱好很重要、嗯，你知道吧？哎， 米奇五就说了，说起新朋友，嗯，怀胎10月，我很少出去耍。 哦，那当然了， 所有心思都在宝宝身上，愿意带孕妇出去的，那都是真爱呀、啊。现在我的小情人或者小闺蜜马上出生了，哦，就是也不知道是男孩 女孩。那你先跟 他 做朋友啊， 对， 不重要吗、嗯？对吧？ 愿我们在未来的日子里成为特殊的朋友。虽然孕妇不能吃太多大闸蟹，来个螃蟹腿解解馋也是极好的嘛、 啊不不不不不不。孕妇是不是还是慎吃大闸蟹？ 因为太寒了，你知道吗？ 反正不知道啊、哦，您这个什么月份？当然你也可以参加。您不是写了手机号了吗？ 嗯， 都会参加的。 到时候我们给您抽一下，看看您能不能抽上呗。 啊，对对对对对。再来看看，就去看看你的人生吧，这位朋友。 嗯、 前阵子去超市买洗面奶、 哦， 因为总买不到好用的，看见货架的几十种，不知道选哪个正犯难的时候， 嘿， 哎，有一小伙子路过说有个牌子特别不错，建议我试一下。一开始呢，我还以为他是超市的销售人员， 他导购肯定的， 我还持怀疑态度 啊。 那不是销售人员也犯不着持怀疑态度，直到看到他也拿了一瓶去付款，我才想着试试的态度也拿了一瓶，然后结账出来一起往外走的时候就顺口多聊了几句，发现哎还是一个同行业的， 哦呦， 就加了好友，回家发现这洗面奶还真是好用，意外的收获了一好朋友，这不马上中秋了吗？本来还打算聚一下请他喝酒，毕竟认识一个聊得来的朋友不容易，你说喝酒就得有下酒的， 对啊， 谢谢大闸蟹， 好嘛，一瓶洗面奶引发的故事， 谢谢谢 谢谢，那我们不知道能不能给您这谢谢哈、 啊。哦，哎，但是这挺有意思的， 挺好玩的， 你看助人为乐 啊， 交到好朋友、 啊、是，欢迎大家呢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北京文艺广播微信公众平台一起来说说，就是这样简简单单、平平常常的生活当中交到的那些真心的好朋友哈。 对，接下来给您说旅游的消息和全球趣闻。 本节目由中信旅游赞助播出，中信旅游环球旅游好伙伴，10109898。一家一团去旅行，时间自由，行程私密，专车专导，服务专享。中信旅游诚意推出，专为家庭旅行设计2-6人专属小团，与熊孩子的甜蜜时光，献给父母温暖的陪伴。全家出游就选中信旅游一家一团，欢迎致电10109898，或登录中信旅游优哉网，获取家庭旅行新体验。10109898。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们出发吧。您好，我是王一。 您好，我是高磊。 今天互动的是说说您最近交朋友的经历和故事哈，怎么交到好朋友的，找到北京文艺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同时呢您也可以在这个互动内容后边写上电话号码，参加抽取大闸蟹这奖品的活动。 对对对， 而且我们再加一个选项 啊， 接下来呢一首歌曲我希望放给大家的是想把我唱给你听， 我想放的是伊森陈奕迅的稳稳的幸福。 嗯，大家可以投一下票。 对，一就是他那个老狼，二就是我伊森陈奕迅。 不是不是不是，想把我唱给你听就写想 、 啊、然后那个就写就不写了、啊、 别 就写稳吧， 稳 啊， 稳， 对对，大家可以找到北京文艺广播投一下票，我们已经争执不下了， 必须放我那首。 说说旅游方面的消息。 好，说说故宫吧。 我遵从大家的意愿好吗、嗯、啊，故宫厉害了啊、嗯、故宫养心殿研究性保护项目近日宣告正式开工，这施工人员小心翼翼地从养心殿屋脊取下了彩绘宝匣。 嗯， 自此在经过两年多的文物记录撤陈及文物残损病害的修复、古建筑勘察测绘、匠人培训选拔等工作后，养心殿正式进入古建筑研究性保护修缮工作的实施阶段。本次修缮范围占地面积大约7707平方米，建筑面积大约254平方米啊。根据现状和保护计划，修缮内容包括遵义门内的养心殿、公子廊、后殿、梅坞等13座文物建筑及其附属的琉璃门、木照壁等等。 嗯，是。人家单霁翔院长还表示，养心殿大修的目标呢是既要减少对古建筑不必要的扰动，又要保持该建筑完整和健康的状态，既要满足对外开放的要求，是又要使建筑的历史性真实性得到充分体现。故宫博物院力求通过养心殿研究性保护项目，尝试探索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古建筑维护保护工程管理和记忆传承之路，为中国文化遗产的保护和研究提供典型的范例。 这应该就是以后就是个专业，然后就博士啊什么的，专门的研究。 哎呦，有可能 国家这保护太重要了， 太多了， 保下来，对吧？保护下来， 是、 啊、保下来。这个，但是说到那个宝匣呢，说一下，就屋脊合龙前埋进这个建筑内部的宝匣是故宫建筑的特色之一， 嗯、 起到的就是咱们俗话说镇宅的作用。 对对对、 啊。故宫专家表示呢，之前每一次对宫内的大殿维修都能取到宝匣、 哦、 很多呢都是以素面的铜匣为主，哎，这一次不一样，取下的宝匣是故宫首次发现有彩绘龙纹的宝匣。 哇、哦，那厉害了， 可见这个地方不一样， 更珍贵了。 宝匣当中会有些什么呢？ 有什么呀？ 当然是引发大家的好奇心啊！据介绍呢，之前的宝匣当中多藏有经咒、宝石、钱币等等。 嗯， 而这只宝匣因为有特殊的封口，现场是不可以打开。接下来呢，会先送到文物医院拍照建档，再按照相应的程序呈现匣中的神秘宝物。 还有文物医院，我也 不知道吗？修复的是，他也得治病啊。 哦，哎呦天哪，特别想认识那儿的大夫。 大夫们还是提防着点高磊吧啊，这180年都不让。 打开的 坐公交车的人 哦，好嘛，还是离我远点吧。 行 啊，我请大夫吃饭行了吧？ 都是为了大夫，肯定也会拒绝你那些奇怪的要求。让我给治治， 你们都远离我吧。 我是老大夫， 我就离这些文物近点就行。大唐风华展正在国家博物馆举行， 哦， 120件文物再现了大唐盛世。 嗯、 那么其中的一件憨态可掬的彩绘黑人立俑，见证着自古中非的友好往来。 展品当中呢，包括极尽工巧的何家村窖藏和法门寺地宫珍宝，展现唐代时尚风俗的壁上丹青和这个乐明存记的碑志啊， 嗯， 表现胡汉风俗的三彩陶俑和多元共存的宗教文物等等。120件唐代文物精美绝伦啊，尽情展现着大唐的珍贵技艺。其实整个唐朝在这个全世界的范围是影响很深远的， 影响非常大。 比如说我们穿的这个中式的服装叫什么？ 嗯，唐装嘛。 对，但中国人在外国的这个街道叫什么？ 唐人街嘛。 对，为什么叫唐？所以说唐代的文化在 影响深远， 深远，对不对？ 是是是是是。而且告诉大家，这次展览为期2个月，将持续到11月3号。 嗯 啊，来，差不多了吧？ 差不多了。 看看，放首歌吧。 啊，放首歌，什么歌？ 稳稳稳稳稳稳稳稳稳稳稳稳。 你看到的都是稳是吧？ 对。 哦，我看到怎么都是响、啊？好吧，算娘说就放响。王一好不容易出现一次， 可以，没问题，没问题。好不容易他想听一首歌， 一会儿他会放稳的，您放心。 你不要太了解我，来听听这首歌，老狼王静 想把我唱给你听。 温暖的歌啊， 嗯， 有朋友，我觉得其实生活当中特别幸运的事儿，你干嘛乐我？ 你又想到谁了呗？ 不是，我的意思是说，大家都能够找到好朋友特别重要。 哦、当然了啊， 好，您这舌头，这个来来，说说李佳宁、嗯、啊，我就是难受的李小胖，记得我吗？我们眼科新来了一个小护士，虽然是个90后的小女孩，但是对传统文化特别热衷。嗯、现在带着我们科主任还有其他的老医生天天听相声，给我们讲相声里面的八卦，带我们到小园子感受京剧评书。哎，我觉得特别好，没有想到啊，现在这个90后的姑娘对中国传统文化如此的热爱，值得称赞 啊、哦！ 哎，我们也是不断的听相声的过程当中变成了好朋友。我觉得大闸蟹和相声特别配。 您 不会吧？大闸蟹和相声配、啊？ 对呀、啊，要来个包子喷出来了都。 是是是， 多浪 费！吃我一蟹肉， 我天， 呼一下， 好， 天女散肉啊！不是，没有， 太吓人了。 但是这个有意思啊！你看这个，自己享受这快乐，还能带着朋友一块， 挺好的。 然后当中就更交到了更好的朋友。 哎，交到了更好的朋友，还有谁呢？肖龙，七月初去普吉学潜水的时候，跟一堆教练和船上的摄影师成了好朋友。摄影师是云南蓝天救援队的队员。七月二三四号，我和我同伴还在出海，五号就发生了普吉事件。我和我同伴没出海，但是教练、摄影师、船工都在出海。 哎呦， 我们听到消息就联系不上船上的朋友，我们就直接去了码头。等看到朋友上岸的那一刻，我们拥抱，我们握手，我们庆祝，然后直接去庆祝喝酒，当晚喝，第二天去一个教练家接着喝。在国外，国人就是亲人 啊。你看看这说的太好了，当然这是这个最大的幸福，人生最大的幸福就是虚惊一场， 是 真的是 啊，虚惊一场 是 挺好。所以这喝酒也得适量， 也适度 啊。 对对对，嗯、但是这有一个有意思的事儿 啊， 可以。海亮说，我说一个有意思的，我的徒弟是我亲叔叔儿子亲姨的闺女、 啊、 这个女孩是我爱人的同学，我的老丈人和我大爷都是老北京养鸟的朋友，这些个不新鲜，但是是在我结婚办婚礼的那天才知道的。这个太逗了， 你太逗了、 这样的事情现在发微信的时候就是想想基本是不可能碰上了，但是反正就大家是 就凑不一起了， 套亲戚套着亲戚，朋友套着朋友， 这就是缘。 但是就隔着层窗户纸的 啊， 一结婚大伙一见，呵，是您呐， 哎 呦，感情是您。 所以老话说的好，不是一家人是不进一家门， 对 对吧？ 就是这个意思。 好， 稍后是全球趣闻啊。 这里是我们出发吧，欢迎您继续收听。 全球趣闻，我们先来看看英国家长啊，在孩子开学的时候买了多少钱东西？ 什么呀？ 每逢新学年啊，家长们给孩子添置一些上学相关的物品很正常啊。 嗯、 知名的市场研究咨询机构英敏特公司发布报告说呢，这个英国家长2017年开学季哦，购物共计支出大约一共啊、 哦、 81亿的人民币。 哇、 哦、这会儿统计2017年的开学季是吧， 哦 哦，开学直接成为了一个仅次于他们那儿所谓黑色星期五的和新年的第三大购物季。 对， 我可厉害了。 这个报告还显示，每个孩子的父母啊，为孩子开学季购物支出大约是273英镑，约合人民币2400多块钱，比上一年增加了大约25%。 哦、 其实家长们最关心的并不是价格，而是商品的质量。 但是花2000多块钱也差不多，他们那儿稍贵点，反正。 对对对， 啊、 买个书包啊， 也确实是 啊，每年都买书包。 买或者说那买什么、哦、 对，是我上学的时候也是期盼着这个事儿来的， 就 现在用这种语气说话 啊、 嗯， 比如说像你似的，咱们再换个新眼镜，这就不着钱吧？ 没有没有，我对这没有需求。我过去的眼镜可大了，照见我半张脸，可能也是脸小、啊、 是吧， 后来脸变大了。嗯，眼镜老是不够。 哎呀啊， 这是什么歌 不知道呀。咱看看，继续看看大家伙发来信息呗， 可以可以， 是吧？ 哈， 盛伟说，10年前我特爱喝可乐，但朋友说你别再喝啊，你再喝啊，我们哥几个揍你。我于是乎怕挨揍啊，所以呢就把可乐戒了。这样的同事是我终身的好朋友。 这朋友不错，虽然这方法有点奇特， 我揍你， 再喝我揍你。是不能老喝， 对 啊，这个看看这凡人亨特州，我在福利院做义工，认识了很多小朋友、 哦、 虽然他们身体可能有不同啊，但是我会用一样的笑容面对他们，让他们勇敢地面对人生。 哦，多好啊， 非常善良有爱的人。 是， 我看您的头像也是一家四口和和美美啊，尤其儿子跟嫂夫人笑得真是太像了、 哎、 对对， 一个模子刻出来 的。对对对对对，这一乐特别可爱和幸福感啊。 再来念一条吧。玲说了，我和我爱人上个月去俄罗斯玩，认识了一对老夫妻。 嗯， 途中啊，我们互相照顾，成为了好朋友。特别是在回来那天，我爱人呢无意间腰扭了一下，在回来的这一路，这对老夫妻就一直照顾我们，帮着拿箱子背包，于是乎我们就成了好朋友。 哎呦， 昨儿还相约着下一次旅程出去玩呢。 行行行，保护好您的腰。 嗯、 哎，谢谢大家跟我们交流互动，有各位交流互动，我们也觉得特别的幸福， 特别暖心。 好朋友啊、嗯，今天节目就这样，稍后节目外我们会抽奖，有工作人员会到时候会到时候、啊、 是是是 会联系您的啊。我是王一， 我是高磊。 哎，下一个节目《娱乐七十二变》。 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担负着简单的满足。有一天， 我坚持唱着、跳着、舞动着，坚持自己的理想和信念。再长的路，只要勇敢做自己，你的人生舞台充满精彩。 席卷全球的当红原版音乐剧《长靴皇后》北京站已进入倒计时，动感洗脑的旋律，美国原班团队带来超凡现场体验，让你跳着舞走出剧场，真正百老汇的流行趋势，今夏爆款，不可错过！即刻登录各大票务网站抢票吧。 人生总会因为邂逅一个女人，让生活变得更美好。佳节将至，为她选桃花姬阿胶糕。 中秋送礼就送桃花姬阿胶糕。 桃花姬吃出来的美丽。 全新一代朗逸两厢动感登场，搭载 1.2 TSI 和 1.4 TSI 高功率发动机，更有大尺寸全景天窗和灵活百变空间，理想生活更进一步。上汽大众4008201111。 你是否整天吐槽却毫无改变？你是否立下了 flag 却依然止步不前？是时候撤。